866。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各位朋友，下面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呢为您介绍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那么是气象台2018年5月28日6点0分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8日白天本市将有4-5级偏北风，阵风达到7级左右，伴有扬沙，请市民朋友外出的时候注意防范。好，那么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并有扬沙，早晨有浮尘，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65%。今天白天呢有沙尘天气，北风较大，外出的朋友请注意防风防沙尘，并注意交通安全。那么预计今明两天本市的北风较大并伴有沙尘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1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啊，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有西二环的天宁寺桥到广安门桥的由北向南方向，南二环陶然桥到永定门桥的由西向东方向，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的由南向北方向，以及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南向北方向。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主要路段有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方向，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方向，西土城路三环到北土城西路由南向北方向，建国路现代城西路到西大望路的由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请司机朋友注意绕行。好，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哎呀，我调整了半天才调整到现在这个阳光灿烂的状态。 为什么呢？ 今天这个阳光确实挺灿烂的、而且今天呢又是周一啊，新的一周开始了，要带这种饱满的情绪来上班。我在家里面精心打扮了一下， 结果 但是一出门就垮了， 全被风吹乱了。 我真没想到今天风这么大，而且你知道当时那个风啊、卷带着一些细细的黄土向我迎面出来的时候，让我想到了什么？ 是想到什么？这个 西游记看过吗？黄风怪。 当然没那么邪乎、啊、 脑洞太大了， 当然真的没那么邪乎，但是那一瞬间我真的就想到那个妖魔鬼怪的感觉、 因为你太瘦了，你所以你就飘了啊，像我们这样的站在街上任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 我抱着你是吧，我要抱着你、好吧，那今儿呢这个从窗外看出去 啊感觉好像天气还行，但如果您置身湿地的话呢、外面的天气不是很好，风很大，空气也不是很好，由扬沙造成的，所以呢也是奉劝大家啊，今儿这天呢就能不出门就别出门了。 哎，你这个你出来的比我晚，我出来的早，那个时候还没那么大风呢、我是骑电单车来的。所以 胆真大， 还真的没 人肥胆也肥是吧， 还没到，因为正好顺风。 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呢也播了这个蓝色预警啊、大风的警报，所以大家呢就是如果出门的话呢提前考虑清楚啊，如果非得出门不可的话呢就把该防护的用具都带妥当了啊。 你们女生不是有那样的头巾，然后把整个的头都包起来，哎， 现在好像不太流行戴那纱巾了。 有朋友，我看有骑车的朋友会戴。 好吧，就这样吧。好，温馨提示之后呢，开始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啊。不管外面狂风如何，我们这里呢，生活互助的内容依然岿然不动啊， 没错， 就像你一样啊。 好吧。 好，我们依然为大家服务。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帮友请教，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跟我们取得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那我们的服务就这么开始啦。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刚才忘了件事儿，忘了漱漱口了。 为什么？ 就真的感觉嘴巴里有沙子， 还有沙子， 鼻腔里也是那种 哎 不舒服的感觉。 我不太那个，就是这个 不理解是吧？ 对，就是你开车呀？ 不是，就是你就算开车，台有走路的时候、 你就从车路走到车之间的那一段， 就突然一阵风，就特别猛，就你挡都挡不住那种啊。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啊，外出的朋友回来、把脸洗干净，把鼻腔呢就是能 洗的清洁一下、 也洗一下，包括这个刷牙什么之类的啊，尤其是带小朋友的。 让你说的我都打喷嚏了。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咱们你看这一进门就先奔厨房了啊，进厨房就进厨房吧。咱们节目时间完了之后也差不多到饭点了嘛。 这位朋友说他包饺子。包完饺子呢就是应该是包的多一些、它放到冰箱里头，这个老爱裂缝啊，这个是怎么解决裂痕啊、饺子您是放到急冻了还是直接放在那个就是冷藏那里边？ 肯定是冷冻了，包的那个剩饺子生的肯定是放冷冻里才能储存。这个其实我也有经验，就是我们家以前过年或者赶上什么时候那饺子剩多了的话也放在冷冻室里面，但是也会发现有那个裂痕， 但是、 就冻上之后它有那个裂痕， 就是不是裂缝， 不是裂缝， 就是没裂开，但是它有裂的趋势， 有那个纹儿已经裂出来了。 你拿出来再一煮的时候就特别容易破。 对，那大家伙儿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这是自己揉面的问题呢，是包的问题呢，还是冰箱的问题、 你看人家做那个速冻饺子，外边卖那速冻饺子好像就没有这个问题。 哎，是不是得给它包严实了再冻啊？ 包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和面的时候是不是里边得加一些什么这个有韧性的这样的这个东西。 面的问题是吧？ 哎， 这事儿不能怪冰箱啊，冰箱都一样。 都有原因，其实都有原因。你看我家里我包饺子冻的时候，好像这个问题倒不是很明显。是不是每次我和的面比较科学？ 好吧，我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明显的、 科学的方法啊。 好，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嘿，这您要是做馅儿是吗？ 哦， 他想问一下帮友们，就咱北京啊，哪有卖绞肉机的市场？ 绞肉机。 对，不是问就哪儿卖绞肉机，人家要 问一市场，说什么地方卖绞肉机的市场？谢谢了、 哎，这真是没注意过 啊。那两位听众都没有留电话啊、嗯，大家如果知道这个答案的话呢，可以把您的分享呢直接发送给我们，到我们的平台上啊。 对， 下面这位还是打听地儿的啊。 这个也是问一个市场，不过不是卖绞肉机的了， 嗯， 是卖这个红木的小玩意儿的市场啊。他说在朝阳区的欢乐谷南边，原来有一个小舞姬红木市场，可以在那儿买小玩意儿。啊，这个现在还有没有啊？啊，这个地方如果没有了，别的地方有没有这样的市场啊？ 嗯、 啊，谁知道这个信息？希望呢分享一下。 啊，就是喜欢玩那些把玩的小把件儿什么的哈。 对、 嗯，什么地方有卖的？这你应该了解点吧？ 我都一般 都是别人送的。 这种东西，这个专门的市场，你好多朋友就是什么十里河啊、潘家园啊这些地方去转去吧。 好像没有专门的市场，这些东西都得去淘，是不是？ 如果这个是一个专门的市场，这个以前我真没去过，太远。 好吧。 嗯。看看 好吧，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看看吧。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马上呢有一个外国小朋友要到他们家来做客，要、嗯、到北京来旅游。 哦、哎。 国外放暑假这么早吗？ 我也不知道 啊，反正就是有个外国小朋友， 嗯， 马上在北京旅游，上他们家做客，他就想问一下帮友们啊，就是咱们北京啊，咱们大首都啊，除了天安门、故宫、颐和园、长城这些必去的地方之外，还有什么好的推荐没有？ 哦， 嗯， 就是又有北京的特色， 对， 是吧？又这个环境优美， 体现咱们首都的这种大气啊， 是吧？这个、 现代化，嗯， 天坛呀、啊。圆明园呀、啊，啊 啊，对，这还是就是历史古建筑是吧？其实我觉得北京有很多，比如说像舍利方、鸟巢什么的， 哎、对对对， 世界都知名的，也可以带孩子亲眼去看一看啊。不知道是哪国的小朋友，这个其实哪国也挺重要的。 对， 然后他年纪多大也挺重要的，还有就是他来玩多少天， 他来过没有 啊？也挺重要的啊。看那意思是没来过， 哎，如果没来过就好办了。 对，要是天数也挺重要的，就是时间短，咱们就紧着那些是吧？就是特别知名的地方去，时间长那就慢慢溜达吧、嗯。那北京那么大。我都这岁数了，好多地儿我还没去过。 你哪岁数了？ 我肯定比他大，是不是？ 其实这个可去的地方很多啊。 嗯、 这个，这我发现这位朋友列举了这几个，这个很不全面呀，是吧？连北海都没写上，是吧？ 就是最著名的这些呗。 对呀、啊，这个动物园，哎，这个是吧？都可以啊。 行，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这个得问问有经验的朋友了。 嗯嗯，你说为什么我做仰卧起坐撑起来明明感觉有力气，可就是做不上去呢？做不下去呢、哦？ 就是他有力气，但是觉得使不上劲儿。 您是俯卧撑啊，俯卧撑， 你能做几个？ 做俯卧撑有力气，却做不下去， 就是下不去。 就是您哪有力气？是胳膊感觉还有力气，但是就撑就是。放不下去了，那是不是肚子把地面顶住了？然后我这个 说你自己呢吧， 肚子就比较大啊。这但是就是你再大的肚子，好像做俯卧撑的时候也不会影响到你那个往下放吧？还是胳膊的力量控制的不够？ 就一个有可能是肚子碍事、 就是 吧？ 你不敢往下边去，我理解这位朋友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撑起来，撑住以后，因为那个俯卧撑它要尽量的，就是让你身体贴地面，然后再把它撑起来。明明感觉有力气，就是做不下去。 那你能做几个呀？一气儿？ 那你得分什么时候了？现在呀？ 啊， 现在做 一个俩还能吗？ 那不可能，怎么可能一个两个呢？十个八个的还是没有问题的。 哦、俩钟头里做十个八个， 没有那么差。 好吧， 就是它有一些这个动作的这种要领吧。啊，你比如说要收腹，要这个就是你的头和你的后背，还有臀部和腿，你要在一条直线上。哎，这个胳膊的支撑的角度呢要合适，这样的话就是差不多能够比较容易的做出来啊！ 啊，我是明白什么叫说的比做的容易了啊！那你这明显的体现出来 了。要不然我现在我在这旁边试一下，你看看。 No， 我还得准备120。 好吧，等下了节目我来给你试啊。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有力气，但是可能之前没怎么做过这样的运动， 就是动作可能 姿势不对， 哎，没有协调好。 行啊，熟能生巧，多练习啊！ 对， 咱们收音机前有 能做俯卧撑的，特别是男士朋友们啊，女生做这个做的少，麻烦给分享分享经验啊。 我建议您在这个手机上，您可以下载一个 APP 叫 Keep K E E P 啊，这个上面有很多的短视频，就是教你怎么做这些这个健身的这种这个体能的锻炼体能的动作啊。 K E E P 对，它有视频啊，你可以照着那个视频它上面演示的那个动作，你去照着它做。哎，这个是一个活的老师比较好。 听得么瘆得慌，活的 他是因为他的， 你不能换个比喻吗？ 他不像那个图片似的，图片有的时候他可能你在脑子里不好把它连贯起来。 行， 哎，人家那个视频的演示是一个人整个把这套动作做下来，俯卧撑嘛，这个动作还是很简单的。 反正是这样，就是玩笑归玩笑啊，说这个关键的就是，即便是大家跟着一些视频来学习一些锻炼姿势，尤其像瑜伽什么的，或者说一些比较特殊的姿势，如果说您之前没有练过，不要一开始就那么狠，悠着来，或者说在一些专业人指导下，就当面指导之后，你再去尝试练，要不然特别容易伤着。那天我们请那个骨科的陈大夫来，他说好多都是去他那儿看病的病人，都是因为锻炼的姿势不当造成的， 劲儿大了、 对，这不是劲儿大了，要不然就是什么，反正姿势不对，结果动不了了，说一歇歇好长时间， 就是叫什么， 特耽误事儿、 老话叫什么，悠着点 悠着点啊，对，悠着点啊。好，我们说完了俯卧撑这事儿啊，等待大家的分享，再来看看，哎呦，下面这一熊孩子啊， 是说我这孩子拿蜡笔啊在墙上乱画，这怎么破？怎么把这除掉呢？ 这有这么大孩子的家长可能都碰到过类似的这种问题啊。 这蜡笔它有油性，你知道吧？画在那个墙面上以后很不好，你说擦呀，你还是 擦不掉， 擦着啊，反正这个不好弄。 据说是因为它不是那种蜡的油性的吗？据说弄点热乎的东西，它就融化了。 拿电吹风 啊，有时候拿电吹风吹的， 一边吹、一边擦。 对、要不然您试试啊，家里有这熊孩子的朋友们，如果您这事儿您给他解决了，也给说说啊。其实我觉得倒是可以提醒您一下，就孩子这一批画过之后啊，你要教育他，就不能在家里面的墙上乱画， 是吧？ 你可以给他专门的准备那么一块，就那么一嘎的地儿， 一面墙。 哎，你给他框出来，你说宝贝儿，你要画，你就只能在这儿画，因为很多家庭有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会考虑这个问题，或者说拿一张大的纸，或者是拿一个这个特别大的一个黑板，就给他一个乱画的地儿，然后有一个释放的空间，然后一定要告诉他。别的地儿不能画，必须得教育啊，不能说任由他。说孩子想象力好，你任由他画，他现在是乱画的，咱家这长大之后，他不定给你画哪儿去了呢。 你这老说长大之后，你这个有点就耸人听闻了啊。这个小朋友有一个心理发展的这个阶段，叫做涂鸦期。 对， 这个时间段，他老想画。 对， 他其实他在墙上画，并不是说他恶意的去破坏什么， 好奇， 而是因为他没有合适的地方。就像你说的，你给他准备一个合适的出口。他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至于长大以后，真的不会 那么严重。 没有没有， 对这事儿我得 小时候 学习啊。 家长经常拿这个事儿来吓人。你现在就这样，那你长大以后会怎么办呢？ 这事儿我们必须得听系统的，因为你别看那五大三粗的，人家是学这个叫什么？ 儿童心理学， 学儿童心理长大。 他在这个时段，他特别有那个画的那个欲望啊、但是真的长大了以后，你想让他画，他都懒得画。 行，那所以您把这块去除之后呢，一定给宝贝儿找一块地儿。你就在这儿画，画成什么样都行。 对，或者你就带着他在那个纸上、桌子上、地板上，然后去在纸上画也可以。只要他得到了满足，他就不会到处去随便乱画了。 好，说得好啊。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这是一个甜蜜的问题。 他说 去年十月份哈、在正规超市买了一瓶1.63公斤装的塑料瓶的百花盆蜂蜜、就是咱们特别有名的那个牌啊。 对， 1.63公斤，挺大的， 对，3斤多 啊、他说用大瓶的装着使着不方便，就把这个蜂蜜呢倒在那个小一点的原来也是盛蜂蜜的玻璃瓶子里 啊。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这个蜂蜜啊就固化了、 硬了啊， 用那勺往外崴呢，说特费劲儿、说怎么回事啊，就弄得我都不敢吃了。 这个能吃是 能吃啊，您不用担心啊、这叫什么呀，就是科学的讲呢，这叫蜂蜜结晶。 哎， 蜂蜜结晶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正常的现象啊，而且对蜂蜜本身的营养成分和应用价值没有任何影响，也不影响食用。但您怎么处理呢？要么您就这么崴着吃， 可以。 哎，还有的方法呢，就是您，我们之前听众也分享过啊，就是您把这小瓶的蜂蜜啊， 泡在一个开水热 水、 水 里面，不能是开水啊，不能太烫了， 开水就泡炸了。 温水 ，热一点吧。 对，然后给它浸泡，它慢慢就化开了。 对， 注意啊，这个水的温度呢要低于50度，因为温度过高呢会使这个蜂蜜当中的一些物质它失去活性，就损失它的营养，就是水不能太烫啊，这是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呢，现在不是天热了吗，其实你不用管它，你就让它自然的慢慢化，也是可以的。 这还挺难的啊，我们家那个这一夏天也没化开，最后都是抠着吃的。 是你 看是这样啊，那个两种情况啊，如果是蜂蜜结晶呢，那恭喜您买到了非常 好的 啊，质量很好的蜂蜜。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它这里边啊，它加了很多的糖啊，这个糖分，这个白糖蔗糖加的多了以后啊，它也会沉淀啊，也会有这种现象。反正这个您看着办啊，咱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没有这个影响食用的这种问题啊，不管它是里边加的糖也好，还是这个蜂蜜的结晶也好，都不影响您吃。 嗯，行，那您就踏实吃，怎么把它弄出来，您就自个儿想点辙就行了啊。 没错。 大家是怎么把这个硬蜂蜜给它抠出来的、 有什么诀窍 也说说啊。 好， 这位听众给我们回复啊，说刚才那位听众说的那个小五鸡市场早就拆了。 哎，这种小的这种所谓的红木的市场，大多都是这个自发形成的，或者是有一些小商小贩啊，他这个流动性的在这儿来去聚集的。刚才我没好意思说太多啊，这个地方您去买玩意儿的话，就是给孩子买个玩具啊，3块、5块的、10块、8块的也可以。如果说是真正想要淘换点什么的话，您还得去那个正规的大家都公认的这些地方、 大家也可以说说啊，哪有这种大家公认的正规的啊，可以淘换点小玩意儿的地方啊。 哎，对。 另外呢，刚才那位求问包饺子裂痕的朋友啊，好多听众呢都给了回复，您可以找一纸片啊，找一笔，您慢慢记下来。 纸片 给您点功夫啊。我们去那个说几个物品转让的信息，然后呢就说这饺子皮的事儿啊。 好，咱们看看啊，这位朋友要转让的这个东西是一个没用过的这个麻将的双人连席凉席。什么叫麻将呢？就是那竹子块的啊，小方块，看着跟那麻将牌似的。转让价格40块钱啊，电话呢是13718420402，13718420402，一位李女士。下边这位朋友呢，转让的也是一个双人的，这不是凉席了，是一个床啊，是一个席梦思床，质量很好，80%新。转让价格50块钱，东西呢在北四环，电话是18548916961，18548916961。 你继续啊，我把这饺子皮儿归着归着啊。 好吧，这个下边这位朋友转让这个大件了啊，比较贵啊，是钢琴，星海牌的钢琴，还有80%新，保修免费调音4次，送免费的钢琴课30节。课满之后呢，就是也就是半年之后，推荐到音乐学院老师处继续学习。这个琴的价格呢，这个见面商量啊，一个80%新的星海钢琴，还附带着一些课程。这个电话呢是13001015653，13001015653。这个想让孩子学钢琴的朋友可以关注这个信息。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上网使用的无线路由器，型号呢是 TLWDR6500， 原价249元，还有发票、说明书、保修卡都齐全，90%新。现在呢60块钱转让啊，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366269020，13366269020。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粉白二色的封闭带踏板的猫砂盆一个，有粉色和白色啊，带踏板，这个猫砂盆还挺高级，长52厘米，宽42厘米，高42厘米，那么只用了1个多月啊，转让价格80块钱，还送铲子，灰色猫咪脚垫， 三层猫咪转盘玩具一个，啊，电话是13501013987，13501013987。另外这位朋友呢，转上的也是宠物啊，他是一个这个拉布拉多的犬啊，对，他想要谁领养啊，我送给他。说这个狗狗啊非常的健康啊，因为我们家里自身的原因不能再这个继续的把它养在家里了，想要转让给这个爱狗的家庭，就是您能够让它继续在您的家里快乐的生活，需要您对狗狗好，要能够好好的照顾它，对它好啊，它就对你好一辈子啊。这个小狗狗大概现在是7个月大，只希望找个好人家照顾它。如果你喜欢狗狗，有时间陪伴它，您就可以和这位朋友联系啊。狗贩子是千万的不能来捣乱的啊。这个顺义地区的朋友优先，联系电话呢是17501080990，17501080990。 哎呀，辛苦你了啊！ 没事。 由此可见我们听众多么热情啊，就一饺子皮儿分享了那么多内容。 都说啥了呢？ 我这归着了半天啊。就是总结一下吧。因为有虫的啊，这位说包饺子2斤面放一鸡蛋和面，说饺子皮儿呢、就不会破了。 饺子皮里加鸡蛋，你看这增加韧性。 人家试过，试过之后呢，确实如此啊。这位听众说饺子包完之后啊，放在盖儿梁，这个盖帘上，盖帘上用保鲜膜给它包裹好，再放进冷冻室。说过几个小时之后呢，这个饺子有硬度了。然后再把它放到保鲜袋里包好，不能漏气，这样就可以防止那个裂纹了。 哦、 还有听众说，为什么那个饺子裂呢？是你那冻的时间太长了， 对了， 忒长了，你这不能说今年夏天包的，明年夏天还冻着，那肯定就不行。 你今年的老饺子。 还有听众说，包完饺子呀，放在冰箱里冷冻。快要冻上的时候拿出来放在这个密封袋里面，就食品袋里面放进冷冻室就不会裂了。还有说放鸡蛋的，还有说放在这个，主要基本上就是一个是和面放鸡蛋，一个就是冻的时候给它放在那个塑料袋里头，但是冻之前呢你让它稍微硬点再给它装塑料袋。 就是 不能软着放塑料袋， 对，硬了以后互相不粘了，放到塑料袋里就可以了。再有一个，真的不建议这个冻的时间太长了。你比如说啊，我今天吃多了点，这个第二天早晨再煮着吃，这样还可以。 对， 你真放个10天半个月的，那饺子也不好吃了。 冷冻的饺子，反正个把月可能还过得去哈。如果您对这个饺子的这个味道的要求不高的话啊，但是你知道吗？就好多人他把那个冷冻室啊， 就当成那个储藏箱了。 对， 真的不行。 当万能的啊， 哎，对对对， 它还真不是万能的啊。 没错。 夏天到了。咱们既然说到这事儿，大家有空的时候呢，也把冷冻室里面的东西啊 清理清理， 对，都收拾收拾，真的就搁了好长时间的呀，你也甭舍不得，该扔扔了吧。 对，尤其是那些肉类的东西啊。 好，到这里呢，我们的第一时段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京城帮帮团。感谢朋友们跟我们热情的分享，有些问题呢，还在等待您的回复，我们一会儿见。 都市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无论是电器、家具还是装修，有什么小问题啊，只要您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们。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也可以关注楼市好声音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参加。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6月1号

就是螺旋形的。哎，你看就有点像那个打果汁儿、打水果儿什么，甚至说打豆浆的那个机器的那个模式。您把肉放里头以后，上边拿手一摁，它那个滋一转，那肉馅就出来了。 嗯， 是非常的方便啊，也好清洗。 对啊，厨房革命啊！ 哎，对对，它那个形式不一样了啊。 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听众提出的问题啊，大家也有回复了啊。刚才有问什么地方卖这个红木小玩意儿的啊？这位听众说是在大城县。 哦， 那大城县在哪儿啊？ 河北 是吗？啊，就是大。大小的大城，就城市的城啊，说的大城县，说那儿有卖那些小玩意儿的啊， 好多都好多卖红木的市场啊，就在那边比较集中啊，有批发的，这个爱玩红木的朋友都知道啊，可以经常上那儿去淘啊。 还有就是外国小朋友到北京来旅游啊，大家给分享了一些地方啊，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鸟巢水立方，好吃的朋友说后海小胡同，顺便南锣吃点北京小吃。 嗯， 还有听众直接啊，前门烤鸭呀， 好吧， 天坛十三陵，还有听众就是问说，看孩子玩多长时间了，说如果时间长的话，那北京可转的地方太 多 了啊，反正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地儿啊，就够孩子逛一气儿的了啊， 哎，对，没错， 慢慢来啊，还有听众的回复关于这个仰卧起坐的问题啊， 俯卧撑， 对， 不是两个方向啊， 俯卧撑啊，基本上的那个意思啊，我看了看啊，应该就是说你。你刚开始做这个，就肌肉呢不太适合这样的运动，所以呢就考虑你先慢慢来，实在不行的你可以从这个跪姿，就跪着在俯卧撑先开始练，等你适应之后呢，你再变成那种就是正儿八经的那个俯卧撑。 就是先拿膝盖去支撑一下。 对，主要就是没有掌握这个技巧，你多练，然后慢慢就能熟能生巧，说千万不要伤着啊。 是， 还有一位听众呢特别仔细的写了一下，从头到尾写了一下该怎么做啊？这样我给它放到订阅号里头。 对， 然后您自个儿慢慢跟着学学。 哎，这个要注意啊，头、胸、腹啊，包括手的位置啊。 对，参考一下就可以了啊。 哎、就是位置你摆对了以后啊，它其实用不着你费那么大力气就能撑起来。 嗯， 这刚才在这个播广告的时候，我给方明还演示了一下，至少我做了五个吧。 啊，是吗？你做了五个吗？ 我去，你都没看是吧？ 我就听旁边有动静、 啊，现在呼哧呼哧的。 好吧，肚子是有点碍事、 啊。您看像我这个块啊，我这个体重我还能做出来，就是其实姿势很重要啊。 再来说说孩子在墙上乱画的事儿啊。大家出的主意啊，什么都有，用电吹风吹吹，然后用抹布擦掉。 对， 说最好在那个抹布上啊涂一点那个面霜什么的，说效果会更好。对，还有听众说，听说啊，他没试过，说电熨斗貌似也可以，说用那个绒布 啊 遮住那个有脏的地方。就是你盖住那个地儿， 拿那个电熨斗在上面 熨一下， 熨一下， 它那个化了嘛，然后赶快拿布给它擦掉， 哎， 应该可以啊。 这也是一招。 对，还有听众说用脱脂棉蘸一点牙膏，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把墙壁上的蜡笔或者是铅笔字擦干净。 哎，前提是画的不是特别多，也不是特别重啊。 对，行吧，那您先试试啊，擦干净之后呢，务必告诉孩子，就是咱在能画的地方画啊。 好。 好，我们再说一些其他的问题啊，后面的问题还挺多的啊。 还有什么问题？ 这位听众说想问一下，北京哪里卖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儿？ 哦， 说我们家小孙子啊，今年九月份该上小学一年级了，想提前准备复习一下。 哈哈， 其实这个事儿吧，两说，就有很多老师呢不太建议孩子 提前接触。 对，因为他看了之后吧，他在上课的时候，尤其是一年级小孩， 他一听，刚一听，哎呀，这我学过， 对， 注意力就不集中了， 他还没有适应上学的这种感觉。他一听过他听过的东西，他就没兴趣了， 就其实 反而上课该小动作了。 哎，其实人家老师讲的呀更深入啊，你知其然还有知其所以然，所以真的是受到影响以后，这个成绩也会受影响。 尤其 是 上过那个就是幼儿园那叫什么班儿， 就 是、 学前班 啊，学前班的、就是他已经开始教什么什么汉语拼音字母啊，甚至英文字母，包括写一些字儿。 对， 但实际真的到小学之后。完全不一样。 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不让孩子接触吧，这个万一你上了学以后，他有的那个小学老师啊，人家接着学前班讲，这个他有的学校本身就有学前班， 有的这个生这个学校的这些小生出，就是这就出这个幼儿园生小啊，幼生小的孩子，人就是在这个学校的学前班上了半年了。所以这个学校的老师非常清楚这学前班的程度是什么，所以他可能一上来讲课的时候呢，稍微带一带呢，他就会接着给学前班的进度走。那你没上过这个学前班的孩子就吃亏了。 嗯， 所以呢，你要是不完全不接触的话，好些家长他担心这个。 对，尤其就是自个儿教孩子写字儿吧、嗯、经常那个笔画顺序是不对的， 所以 到了老师那儿，这是另外一个笔画顺序，有的、嗯、有些跟我们小时候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吧就大家慎重啊。 哎， 反正你提前说非要给孩子看看， 你也了解清楚了， 念念也行，别过，就是恰如其分吧。 所以有时候那家长挺无奈的，就被迫的必须得让孩子去上那个学前班去。 所以这个应该是有一个统一标准， 嗯， 是吧？做到一个统一标准，大家就都按着一个标准去做，就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纠结的问题了啊。好吧，人家这个姥姥姥爷非要学啊， 哪要卖个书吗？ 我们就是都自己都有感想嘛，可以提前告诉你一下啊。 我知道是那个，如果您可以去那个就是米市大街。啊，米市大街十字路口，我记得应该是东南角吧，差不多啊。那个那儿有一个，原来有一个专门卖这种教材的书店， 叫教育书店，好像是。 嗯，是叫教育书店，还是就是个新华书店？我也记不清了。就是那儿，反正我们那会上学的时候买这类 的。那还有吗？ 就是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家住那片儿，我们经常在那个地方买教材。但是 我 现在还有 我们家孩子上学的时候，那地儿还有。 哦，那住在米市大街附近的朋友啊， 嗯、 给说一下啊。 嗯，再有一个就是交道口，交道口的十字路口的西边，西边的马路南侧啊，稍微往西边东边，东边马路南侧稍微的走那么不到半站地吧。 嗯， 有一个乌兰花书店，那个地方也会卖一些相应的。复习和这个教辅的材料， 嗯，网上不知道有没有啊？ 网上您可以查一查。 好吧，这姥姥还是姥爷就问了一课本的事儿，我们说了一大堆啊。 嗯、 那个电话我们说一下啊，13311073982，13311073982。这儿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想求购这个一年级小学生的课本，我找找啊，在这儿呢。 嗯， 他说谁有不用的一年级语文书上下册呀？说闲置不用啊，我花钱买也行。电话是15321719981，15321719981。这个要是一年级小朋友不用的话，得等人考完试，就高年级有 暑假 留着的是吧？ 对对对、 嗯。好，我们再来看其他的问题啊。 嗯，看看这位朋友有一个关于健康的问题， 嗯、 他说想问问谁知道有治疗灰指甲的方法或者是地方吧。可以分享一下，他的电话是13521675037，13521675037。 这位听众呢说，本人四年前啊，左眼的网 应该视网膜 啊、视网膜脱落、嗯，说做了好多次手术，说每次手术呢都是专家做的，那最后一次手术呢是两年前，到现在说也看了很多门诊，专家说只要。什么叫打他的油啊？咱也不懂、啊。 就是他这应该是一个专业的方法， 啊、 他叫打油 啊。说 应该是注射进去一种什么样的东西？ 反正说不用管他。 嗯。 然后呢，他现在就是总而言之，他现在看东西特别别扭 啊， 有白内障，特别苦恼，就是想跟曾经有过类似情况的朋友呢分享分享经验吧。 嗯。 啊，这样自己心里也有个底啊。 好吧。 电话是13261607298，13261607298。 这位朋友也是关于健康的问题，是想问问大家这个为母亲求助。他说我母亲今年60岁，糖尿病引起的脑梗，俗称半身不遂，现在右半身呢行动不便啊，不会行动，说话也困难，住院打针吃药呢效果并不是很明显，求助大家啊，这个哪里能够更好的医治和恢复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扎针灸行不行啊？啊，请大家给出出主意，给指点指点。电话呢是6441-0928，6441-0928。嗯，有关半身不遂的恢复和治疗的问题。 好。 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风伴着花谢了又开， 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顺着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上墙在留下我的爱。 听着花香啊，咱们说说咱们祖国花朵的事儿啊。小朋友买书啊，有几位听众呢也是提供了去处，有听众特别逗，我收藏了一年级小学的课本，我送给你。 好吧， 您是哪年的？你这课本它都不一样啊，咱们小学的那个课本跟现在的就差好多。 东城西城和海淀 对 朝阳 也不一样， 这个教材也不一样，什么人教版啊，什么这个就不同的版本啊， 而且、就是、 您得先问清楚了。 我翻了翻我们家小朋友的课本啊，就有些文章还是一样的，但有些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就 顺序啊，这个这讲的这个内容的这个侧重不一样。 对对对，来我们看我们听众提供的哪可以买到教材啊。 好， 嗯，等会儿啊，这儿呢，南城有花市新华书店，北城有知春里新华书店， 嗯， 还可以根据版本选择人民教育出版社或北京师范大学的读者服务部。 哎， 嗯， 这个北京师范大学的读者服务部呢，原来就在北京师范大学东门的这个北侧，但是现在在哪儿我不太清楚了，因为那个地方多少年了，经过了很多的改造啊。您可以查查电话，先打电话问问。 我们顺便说一下，就是今年九月份一年级小朋友不上学了吗、 嗯、 有家长可能想给孩子买一些教材什么的、 嗯、 就一定看清楚您孩子那书上是什么，因为他有 R 的，有 RB 的，什么有 BS 的，都是不一样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你要根据您孩子那个课本去选啊。 就是、你首先得问清楚了啊，问问人家那个学校原来的学生啊、 嗯、 或者看看人家那课本啊。 上面有一个字母， 对， 字母一样就可以了啊。 对了。 这位说王府井图书大厦有一到六年级的课本和辅助教材。 嗯、好。 行，谢谢大家啊。 就是图书大厦啊。 这位听众呢想打听一下啊，说在北辰购物中心附近，这购物中心都已经、 啊、撤销了， 在了、啊、 就是原来那个位置吧，就是那个路口那儿。 说知道好像有一位治疗湿疹特别好的大夫， 嚯， 说哪位还清楚这信息啊，或者其他的什么信息、啊 嗯、 能不能告诉我一声啊， 这咱们得问问住在北辰这一带的这些团友们、 街坊们啊， 没错。 嗯，好，我们再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 嗯，看看咱们朋友们求购的东西。这位朋友要求购的是一个三星原装的充电器，说原来的丢了啊。这个如果有朋友有多余的，可以转让给我。电话是18210935197，18210935197。下边这位朋友求购一个70到80厘米折叠的狗笼子。啊、看来是一位养狗的朋友， 嗯， 有接便便的托盘的这个那种啊，能折叠，还得有给狗狗接便便的托盘，有意转让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电话是13683612611，13683612611。还有一位朋友要求购苹果手机啊，95诚心以上，最好有发票。电话是18811445151，18811445151，一位杨先生。还有一位朋友呢，他是应该是求租啊，他是想要求租西三环或者是四环，最好呢在万丰路或者是月各庄附近的一居室啊，要求交通方便点儿啊，环境安静点儿，装修以及家用电器还有家具简单点儿就可以了，最好呢有电梯。哎呀妈呀，这还简单点儿，好多的条件啊，条件好可以长租。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260315817，13260315817。

还有第四套量角等部分的库存退市超币，一共是120枚装帧而成的。120枚当中呢，不仅有纸币，还有硬币，其中纸币包括第二套人民币当中的5分、2分、1分，一共30枚。第三套人民币当中的5角、2角、1角，一共3枚，还有第四套人民币当中的2角退市超币等等。硬币部分呢，一共收集了第三套人民币当中的硬币1元、5角、1角、5分，还有2分以及1分，一共是57枚。而且呢，每一套都是不同年份，品相齐全，还有顺号钞，是非常难得的。 哇，这120枚的这个品相全，而且不同年份的退市钞币，还更有顺号钞，这听上去真的是难以置信啊！ 确实是难得的机遇，而且本次呢将会以低于市场价1280元限时限量的发行。 哇，1280元，120枚品相全、不同年份的退市钞币，听众朋友们，这就相当于是白捡呐！ 没错，现在公布订购热线啊，400-627-8868。400-627-8868，只需要1280元就把120枚退市的钞币带回家了。 哇，这也太物超所值了，朋友们，这相当于是一枚只需要10块多一点儿。所以说，心动的听众朋友们，赶紧拨打400-627-8868，400-627-8868订购吧。 肯定是难得的实惠啊，机会难逢，错过就很难再有了。 哎，那还等什么呢，听众朋友们，2018年是人民币收藏活跃的年份，收藏藏的是记忆，送礼送的是面子与品味，含120枚第二三套及第四套两角等部分退市钞币的财富真钞册，收集钱币多，范围广，品相全，年份足，并且呢以1280元超低发行价，实在是太省心太实惠了。赶紧拨打400-627-8868，400-627-8868订购吧。 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活动的一开始提醒各位，幸运鲜进口野生海参将全面调整市场零售价格，也就是说花1999元订购原价5997元的3盒一年装野生海参的优惠，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了，热线您记好，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本次鲜芋仙厂家在北京举办的1999元订购一年装一级品野生海参的活动啊，太火爆了。有朋友就说了，海参我们当然知道是野生的好，自己泡得更安全。听说今天1000多块钱能吃小一年的时间，那肯定比外面便宜太多了。 嗯， 还有朋友说啊，听你们的推荐，海参啊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下手，没想到马上要涨价了，这是为什么呀？ 嗯，解释一下啊，其实了解我们产品的朋友都知道，鲜芋仙厂家和享购时间已经合作多年了，在北京推荐也有4年了，之所以能够合作这么久，就是因为品质过硬。鲜芋仙的海参是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的野生海参，自由生长周期至少需要3年以上的时间，水质好健康，是大家都很推崇的食材，但是因为生长周期长，海外运输成本提高，市场需求量大，涨价也是顺其自然的事情。400-710-6108，400-710-6108。 5713的朋友订购了4套，说儿子喜欢吃海参饺子，又鲜又嫩，特别爽口，只是听说啊今天是最后一次享受15块钱吃海参的机会，觉得很可惜啊。请您相信啊，我们宁可为价格解释一阵子，也不愿意为品质内疚一辈子。鲜芋仙的品质您放心，所有的质检报告、海关报关单以及企业营业执照一应齐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看货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但唯一遗憾的是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享受199元订购3盒野生淡干海参的机会了。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赶紧来参与活动了。 嗯，导播提示，目前已经有123位订购成功，最后一天享受15块钱吃野生海参的机会，就在400-710-6108。好，提醒各位，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花1999块钱订购原价5997元的3盒野生海参，就送您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价值680元的水洗棉的夏凉被一床，光赠品就已经千把。